锵锵三人行，哎，这个义军啊，身材越来越丰满了， 越来越肥瘦。 我也是，就胖一圈，这现在都叫什么呢？一白遮十丑啊！ 一胖全没有， 不是一胖毁所有，这是毁所有，讨厌死这么胖了。但是这个义军胖是有理由的啊，所以呢， 你的胖也是有理由的，就吃多了吗？ 是 ，你玩的开心吃多 了。但是你的肚里比我有内容，我这一肚子是什么囊串啊？但是我们就要说说生育问题，是吗？其实我想先给你们看几张照片，来，咱们来看看这个。这个话题啊我们谈过，可能有些人认为为什么还要再谈这个冻卵啊，未婚卵没用，结婚没卵用啊，然后这是一个话题。然后你再看下边，哎，零下瞬间196度啊，就这大家看到这种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 真没见过，就像做酱 油的。我怎么觉得像那个酒坛子呀， 像做酱油 酿那女儿红似的哈。 对， 然后你再看，好，这个义军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女摇滚歌手，54岁，那个怀孕，然后她生了个女儿， 她就是 没有爸的，她自己没有说是动还是没动，但到54岁，你肯定是要借助别的这个手段，至少她怀孕是打了很多很多的雌激素，那而且她是这个女孩是没有，她没有找爸爸，是就是精子库这样子，她自己做单身母亲。就是他54岁还能生得出来， 而且悍然就是用自己的肚子来、来怀， 而且这不是人类最高纪录哦，最高纪录是70岁哦。 对， 印度有一对夫妇70岁， 印度一老他都绝经了吧？你这是怎么弄的？印度哎，印度人家道法自然吧，人家肯定的农村也没什么条件给你打针， 那不可能， 老太太就自然， 我觉得70岁不打针能生出来。 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转给印度了。 也可能吧， 没错， 也可能。 这个称号， 反正他们人口就要超过我们了嘛。 对， 不是这 最近还有很多人要求自杀， 什么意思？ 他们要总统批准他们自杀，几万个农民 啊， 作为一种抗议手段，但是是真的，对。 印度 这个农村自杀成风，还专门拍了片子。好几个地方他们就是不公平啊，争走了土地啊，他们没法活啊，然后他们就要求总统批准他们集体自杀，当然这个给政府施加压力，但这种压力的方式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所以你看，你真是这个世界很多元哈、有的要死，有的要生， 对， 有的要等要等等再生， 这世界不都是这样吗？ 萧红的小说的概括， 生死场， 生死场是吧？ 这三句话总结的人类历史、 最近据说是把它改成话剧，非常红。生死场。 这个哎，萧红也挺能生的，是吧？生一个留一个，好像也是不太顺利。 生出来了，我一直怀疑那个电影里面没说清楚， 生出来了是吧？ 但有一个第二天就死了，但一直大家都没说清楚，我怀疑是不是他自己。 第一个是到幼儿，就是怎么来说，就是。这种叫什么？就是给人家对，给人家的。 对，你说萧红那个时候穷的真是叮当响，母亲都快饿死了，大着肚子还是要生，等到这个萧军来救她，对吧？ 萧红最大的奇迹还不是生，萧红最大的奇迹是她两次大了肚子跟人家恋爱， 对， 而恋爱这个小孩都是别人的， 我经常 两次都是， 对啊，所以我经常就是想。要是这个萧红就是当年的徐静蕾的话，这个事儿就容易多了，对吧？徐静蕾可以跟人恋爱，然后不用大着肚子，对不对？然后可以冻一个卵，寄希望于未来，就不会带着大着肚子多大的负担呢？应付这个战乱的这种环境， 那话也可以倒过来说，要是有萧红的魅力，有萧红的勇气，徐静蕾也不必这样做了。 徐静蕾没有这样的魅力和勇气吗？ 他是多了选择，徐静蕾是多了选择，对吧？人家可以选择我生还是不生。他那个时候，我估计他，我就是觉得是避孕知识比较大。 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们谈过这个冻卵的这个事儿，我们还要再谈呢？因为我的导师李银河说话了。李银河，要不说 说跟你说动一管吗？ 没有，哎，不是，我跟你说啊，徐静蕾都得向我致敬呢。你问那个咱们原来的那个主编，你就知道啊。徐静蕾告诉我，她冻卵之前2年，我就已经劝身边的闺蜜们动一管了。我这个前卫的这个思想意识。 但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可能是犯了错误。 对。 为什么呢？ 我以前也说过，在美国那个 Facebook 还有什么那个谷歌公司，就是他们很发达嘛，对吧？给 2万美元， 他们给女员工钱去动，对吧？ 2万美元可以让女员工，你看人家这公司， 对，但是 代表了先进的文化，是吧？ 但是人家说这可能就是给了一个特别错误的信号，就是这个女员工她有可能本来是自然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想想我就生了，而且是特别自然的、特别健康的就生了。哎，你告诉她我现在可以给你动着，人家就 当一个福利了，哎，然后这个福利不用 我 就亏了。 所以再说吧，结果到那时候再说也可能是吃了。 其实你 他没有保障。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人家没有强制啊，人家这是给你的福利啊。 但是这给了你这个选择以后，可能你就 但有时候 对你的 照你那意思都得学徐静蕾，自个儿有钱了才能动，穷的女人就不能动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动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他是给了多的权利，但是也可能给了你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说我之前可以不用管他。完全不理这个自然法则。 而且你仔细看，我也看了你们上次那个节目，后来我也看从网上查了一下，实际的过程挺痛苦的，很麻烦的， 没有， 而且成功的机会也 不 是很高的。 对，所以呢，在这个徐静蕾真的动了之后，其实我现在反而又翻回头来劝他们哈，要慎重考虑，就是而且我后来看见卫计委毕竟也发出了号召，说是我发现我们国家呀，其实在这个性道德这方面呢，还是倾向于啊，这个怎么说呢，一种糊涂的保守的， 对， 就是别说清楚，但大体啊，就是说没结婚不要生孩子，这还是某种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所以我认为我的导师，当然李银河我没拜过师啊，我说李银河女士她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这篇文章我认为为什么我们可以直接再谈呢，冻卵没什么可聊的了，而是说啊，他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单身女性有没有生育权？这个啊，还结合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女人没结婚能不能生孩子？我觉得这个是把这个话题啊推进了一步。你知道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李银河的建议，就是说这里边跟我们的传统思想有关。更跟计划生育的政策有关。我们计划生育的政策，你知道它里边讲到了一件事儿，2002年原来吉林人大常委会也挺前卫的，投票反正经过很激烈的争论，就是在这个认可，就是说啊，但是要求你这个女的，除非你是做好了慎重的决定，终身不婚，做了这个决定。当时有两个大学试院单身的女老师，听说是非常激烈，就是说，那么这个通过的这个议案，就是说，如果你啊誓愿不婚，那么你这个单身的女人呢，可以借助生殖辅助技术的帮助。但是呢，到了第二年，这个好像中国的这个卫计委啊还是什么的，就等于全国性的正式发出来，就说哎，单身女性还是不行，单身女性除非你有什么疾病，否则还是不行。你必须就是你动了你的卵子，将来你要用的时候，你也必须拿结婚证、什么准生证、什么那几证，你才能用这个卵子。 他理由呢？还是控制人口还是什么吗？就说不清楚。 嗯。 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第一啊，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看到了对于少数人的权利。那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单身妈妈还是少数群体嘛？你要自己懂。对于少数人的权利的这种讨论和关注，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第二一个呢，我就说。哎呀，我特别同意这个李银河老师说的，就是说每一个女人她都有权利去生育，但我觉得关键词是在于你要知道这是个权利而不是个义务。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到了那个时候你不生就是好像很遗憾，你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你说受教育是一个权利，我同时也会觉得它是一个这个义务。你不愿意受这个受教育，踢你也要去，就是感觉是那个女孩子。但生不生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我们宁可把它当做一个权利，一个选择放在那里。不要以为你到了那个时候，因为有这个技术了，我一定要去试一试。我真的不会觉得是这样子。 道理是对的，可是人家现在看到你怀着第二胎，说这样的话， 哎、我正是因为 太 我以前 就说话不腰疼， 怀着说话不腰疼。这个话题哈，很认真的讨论过。我小孩100天的时候，我开一个 party， 上海很多作家朋友来，那王安忆来，我们就很认真的，你知道王安忆到后来一直没生小孩嘛。他们就是主动的去放弃嘛，就夫妻就一直这样放弃。我的周围的作家朋友、学者朋友很多是这样的，就是一对夫妻，他们就一直就是或者是以学术为事业，或者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他们就 结果我们就讲起人要不要小孩的问题，就王安忆讲了一句悖论的话，就是这个很吊诡话，就是你说这个话的人自己有了小孩了，说人家不一定有小孩， 但正是因为走过来了，不对不对，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走过来了才有说服力。嗯，我觉得你如果你现在就是你要让我选哈，说第一，我刚刚说像那个意大利那个女摇滚歌手，她为什么那么大年纪她愿意生呢？首先她那个整个的环境可能是比较宽松的，你一个单亲妈妈，人家不会特别异样的看你。第二，她本来就是，我估计她经济也还可以，或者是说她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一个人物，对吧？我就不在意。但是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的？ 不是，义军，我认为你有一个问题。嗯，我从你这个话里听出了某种啊，过去在新华社工作的人，我国宣传工作者的一种， 我还没说完呢。 你听我说，一种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啊，我国前文化部长王蒙先生曾经指出过。我觉得啊，这个存在于很多中国的这个所谓公知或者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的心中，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嗯，就是这个话呀。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他老认为啊，我们要今天在锵锵三人行里说这事儿好，那就是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对很多人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要这么做，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想象，不会的。 是的， 你比如说像冻一个卵，这是提供，这不是提个信号，这是科技提供一个可能性。我跟你说，你就是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单身女性冻卵是合法的， 也没有几个人会去， 人口的大多数也不会去。 是我完 全同意。所以你不用那么，我觉得不用那么杞人忧天，觉得哎，这就是发出了一个。我觉得事实上哪个女人还是按照她个人情况，就是说我做还是不做，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而且我就说过来人会，不是生过我才知道这太累了。就是说，如果你让我有这个选择哈，说没有爸，我才不生呢，这多累啊！没有人跟我分担，我干嘛做这个事情？ 一边马上怀第二胎， 我说 有啥说服力？ 我说如果没有人跟你分担，就别傻了，就是很。 徐老师不能再说了，要不然将来孩子出来一见你就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李银河导师说了啊，他说啊，其实咱们国家的法律从来没有否定过未婚妇女的生育权利。嗯，你看啊，人口和计划生育法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单身女性是公民吧，所以单身女性有生育的权利吧，只不过他跟计划生育不是发生矛盾了吗？所以呢，李老师他的建议啊，我倒觉得也挺务实。他是说呀，我们现在规定是每对夫妻你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对不对？他认为这个法律应该修改成每个女人是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不管你是结了婚还是未婚。 对了吧？那他要是再婚呢，就不能再生了。 对， 说每个女人只能生一个。 按他这意思， 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按他这逻辑是这样，他就是说把这责任放在女的身上。 啊， 这样不是，你要不就是有人担心嘛？你过去是两个有一个，现在你要给了单身女性生育权，那就意味着每人一个，这数就没法控制了。 我想这个道理后面啊是有大道理小道理的。人权宪法规定每个女性有生孩子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道理。那么在一定的社会阶段，我们国家因为特别的原因，社会发展什么样，我们有个计划生育的政策，这个应该低于前面那个大道理，它算一个中道理，对不对？所以呢，计划生育东西是会改变的，你看人可以有生育，这个不会改变的，对不对？这个是从古至今一直有这么一个权利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联合那个讲的是完全对的，完全同意的。我只是想，现在之所以不允许，是为了计划生育的原因，是不是？ 但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本来就在改，我觉得它里面还是一个前提是结不结婚的问题，不是计划生育的问题。 不是， 就是说会不道德，是个意思。 对，因为你其实规定一个女人只能生一个的话，其实还限制了她呢。那人家 他是这样，你比如说在遥远的这个80年代，照李银河的这个统计，那个时候婚外性行为， 对，比较 那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就是为数极少，非极其个别。但是到了今天的社会，很不一样了，但它占有一个你不可忽视的比例了。婚外性行为，包括哎，要叫我说，这韩寒不还在微博里替这个女性发声吗？就是说这个想要个孩子，就是不想跟男人结婚，不行吗？自己的卵子自己不能用了吗？生育必须要找个男人结婚捆绑吗？连我这个直男癌都看不下去了。但是你别说，他这个直男癌呢，我一下子就联想到这里边还关系到中国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结婚 的女人生孩子，有很多也不像有很多，有少数的男人，他有不止一个女人为他生了孩子。 嗯， 那么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宪法，反正有法律规定，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对吧？这是法律给予的人权，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在我们的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这个非婚生子女，他在报户口，在上学，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享有这个正宫娘娘生的孩子。 哦，我听了，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后你们最不爱用的那个字，就是小三的小孩也是可以是跟那个大叫什么正史的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吧？ 哎，那你怎么理解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 这个意思 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呢？哎， 我顺便说一句，你刚刚用的正宫娘娘那个词特别好，是什么呢？你们以前不是说嘛，就是小三这个词是有歧视的，不好用哈。后来我有一次听到有一个那个外国电台，他就翻译说中国这个小三到底该怎么翻译。后来他们特别精准的用了那个英文翻译过来是嫔妃的意思，嫔妃啊。 哦， 是 concubine， 就是说 就是妾的意思。哎， 对了，不还是我觉得就特别精到的说出为什么有的就是中国男人会有几个女人呢？他就是一种帝王的心理嘛，所以他有几个。嗯，其实这个里面是这种心态，那些是我的嫔妃。嗯，他是这个心态。 哎，我认为他这个翻译啊也犯了一棍子打死一船人的错误。嗯，因为他里边情况特别多。嗯，我不是跟你讲过吗？你不要以为这是中国这事儿太有意思了，都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所谓的小三儿都是这个找有钱有势的男人。对对对，在统计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只有少数的统计上是因为就是男女经济差别特别大啊找的这种三妻四妾啊。大部分的这种第三者啊都是近似的收入阶层和这个身份地位，就也比如说就说一个厨师一个厨子或者一个打工仔经常有几个女朋友给他生孩子，不是因为他有钱，你也闹不清怎么回事，这就是民间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像这个李银河和这个韩寒，其实他们说的我觉得虽然是同一件事儿，但是两个点的意思。我觉得韩寒说的更是公民权利的意思，他就是说不管是男是女，对吧，我自己的身体我就我自己用怎么怎么样，我有这个权利。而李银河老师好像说的是那种就不管是哪一种性关系下产生的这个结果，我们都要给予他一个合法的一个身份，是吧？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徐老师，你觉得一个社会哈，他要不要搞这么一种定约，就是说啊，结了婚才能生孩子， 这好像是荒谬的。从道理上来讲，荒谬的。嗯，现在韩寒他们用的是，徐静蕾他们是用的现在西方的这个就比较新的这样的一种，大家经济独立，男女自己追求，而且女权主义，对不对？不要结婚生孩子。可是问题的复杂就是中国的现实呢就会出现像你刚才讲的，我刚才想到的第一个是中学生，很多女中学生就生孩子了，而且你他 不光是中国，那在美国太多了。 对，但美国太多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中国现在至少家里和学校什么地方都可以说他非法，但是一旦你们刚才讲一个女人能生一个孩子， 定也有法定年龄， 她18岁就把这个名额用掉了，你也没办法。而且你刚才还讲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刚才那很多地方那一屠夫也可以有3-4个女的，他们每个女的帮他生一个。我想这些问题不应该倒过来制约一个最基本的这个道理啊，还是有大道理、中道理、小道理。下面小道理出现的问题，你要用其他的法规、各种各样道德法律来限制，而不应该推到最后，就是说哦，因此你必须要结婚才能生孩子，我觉得这个在人权上有点讲不通。 对， 这个李银河他们老 对婚姻有点太传统观念。 这个李银河他们老喜欢引经据典，一个人叫福柯，法国的一个哲学家。这个福柯的理论呢，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但是呢，你用他的理论去分析一些事儿啊，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你看，福柯基本上认为有一种东西叫看不见的权利。这个权力也闹不清是个什么主体啊。他说但是你在这件事里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看我们可以感觉到从内地到香港我都能感觉到，就是说有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就是啊认为这个结婚是社会管理，两口子结了婚才能生孩子，这个对这个意志对社会和国家最有利。潜在的他在一切法规方面，你比如举个例子，在香港你知道吗，结了婚就可以免税，结了婚生孩子也可以减免税， 报税可以低一点， 就是整个这个法律的设计啊 他是歧视那些个单身人士，或者正是你个单身妈妈呀，你付的代价就要比结了婚的这个妈妈付的代价大得多。你从某种绝对人权上讲是歧视的，是不平等的，但是你可以看到福柯讲的这种那背后那个东那个权利，他是谁的这个阴暗的影子，是吗？ 但福柯自己是男同性恋， 对，他是断子绝孙。 他在法国的巴黎大学演讲的时候，几百上千人风靡这个听他的学术演讲，但是讲完以后他一离开教室，他也不帮人家签名，就有一个男的穿了一身的这种叮叮当当铁器的那种皮夹克摩托车，把他一上车，呜，开走了，他们全都带掉了那么多福柯的迷的。当然，我这样插一个小插曲，不代表福柯的理论不好，福柯理论非常好。 对，可是他说的这个权利，我觉得你就是这种权利，其实已经内化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观念了。就说你包括我最近在香港，我就遇到就有个女孩子，她是跟一个外国人在谈恋爱嘛，他们俩、 哎、这事儿很刺激。广告之后好好讲讲，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 我觉得事 儿 根本就不刺激，没有了。就是一个香港女孩子跟一个外国人，他们俩就谈恋爱已经十年了。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也想要孩子。那么这个外国人就说，我可以不结婚，我们就可以要孩子的。我的就是经济能力各方面，而且我也很爱你啊，这没问题。这个但是这个香港女孩子坚持就是不行，就她其实是一个很西化的人了，但是她觉得在香港不行，我一定要结婚。而且你知道吗？香港其实有一个特别被忽视的问题，就是说香港的未婚妈妈其实也蛮多的，但是香港没有一个组织来帮他们，结果是外国人搞了一个组织来帮他们。去收养，就那些女孩子，当她们就是这个怀孕以后啊，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是待不下去的，就是她的爸爸妈妈会把她打出门的，就特别的不能容忍。就是香港社会其实这个方面的这种不叫这个封建意识，保守的这个意识是相当之浓重， 比内地还保守。 所以你说这种看就是看不见的权利，其实是内化到每一个人的。 哎，而且但是另外，但是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就像吉林人大2002年的时候，就最后投票之前呢，发生的激烈的争论，这个义军可以发表意见，你有体会？就是因为很多人大代表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说现在有些单身女性觉得可以不要男的。我要个孩子，孩子可不可以没有父亲？就是 这个 对孩子是不是公平的？ 我看到过一个，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误区，就是包括结了婚的，就说这爸就把孩子丢给妈就养就算了，特别是当他小的时候嘛，那不就是什么换换尿片，那个吃点奶，就反正就那个丢给妈妈，然后爸爸去赚钱去了或者怎么样。但他们说啊，这个小孩子如果没有爸爸的爱，就是没有爸爸经常陪伴他，他会没有那个自信心。就有爸的孩子，有父爱的孩子，特别的心理会特别的健康。 所以这个李银河提出来的这一条，就说以后按女的算，就说每个女的能生育一个孩子，我不由得嗅到一点那个母系氏族社会的那种味道，就是只知其母， 哎，那就跟妈姓了， 不知其父， 干脆跟妈姓算了。那犹太人就是这样子啊，他们为什么几千年这个大流散能下来？ 照你的意思， 就跟妈 母系氏族的时候，这孩子也没父亲呢，怎么这么健康，一直繁衍到咱们今天呢？ 他是有好多爸爸， 都好一堆，不是只有娘，只有舅舅。就是母系氏族，他跟着妈这个。 你总得有个男的一起跟他玩就是了，就是说你让他觉得是这 个 双性是平衡，对对对。 他 也搞不清楚啊，你只要你有个舅舅陪他玩也行啊。 徐老师，你觉得父亲是必要的吗？ 哎，那个鲁迅 当然最好有，最好有。 我想起来，忽然我想起，就您最爱的鲁迅说的，他就说如果是有慈母是很幸运的，他说但倘生儿失母。会成为更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他当时就觉得是什么呢？其实他是我的理解啊，他觉得中国的传统太深了，他把中国的传统的所有的这些东西视为是一种母性的这个就一种枷锁。就中国他是以个人来说，这个小孩如果生出来就没有妈来管他，他更无挂碍嘛，更勇猛。他其实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中国就是没有那些传统的东西，我们也更勇猛。 哎， 是这意思。 不是，相反啊，我好像做过一个小节目叫那名士风流啊，我看到好多名人呢、啊、包括文化艺术界的很多，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没有父亲，就是孤儿寡母、所以给我一个错觉，我觉得这玩意儿出人才。就是你看奥巴马算不算这个？就是 他有爸呀， 不 是就 是 等于 离开， 就是孩子从小只是跟这个寡母长大。 这在我研究的这个现代文学界呢，特别的明显， 特别明显。 鲁迅啊，约大夫啊，郭沫若啊，什么茅盾啊，胡适啊，我统计了一下，中国现代作家的父亲啊，基本上都是在他从2岁、2岁到12岁之间都死掉了。 老舍是死的最早的，那老舍的父亲是八国联军进城的就死的。 对， 所以我跟他们同学说，我说你们听管听啊，回家不要看着你的老爸说你很棒。 还有最著名的， 我这个天才还没。 还有最著名的孟子，那孟、 啊、对对对 孟子，还有。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一辈子最后不让他跟老婆同床啊， 必要条件和 听说海瑞他娘逼着他。